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针剂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三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丁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生二孩的话题。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出台之后呢，可能更多的人关注什么样的人适合生二孩，还有哪些注意的内容，今天我们会和丁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你好。 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各家医院的这方面的安排。 嗯，好的。首先是妇产医院，下周的1、2、4、5下午的1:30在门诊4楼孕妇学校，分别有分娩方式和产程中的问题，婴幼儿喂养与睡眠，分娩阵痛，母乳喂养等讲座。嗯，然后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下周三的上午9点到10:30在望京医院门诊3层上天域陈列室，由李同霞带来的糖尿病专题之心脑血管疾病的讲座。嗯，随后是天坛医院，下周四下午2点在天坛医院的教学楼2楼阶梯教室，有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征带来的糖尿病血脂管理的讲座。嗯，讲座地点如临时有变更，请参看医院食堂门口贴出的通知。嗯，然后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下周五下午2点在回龙观医院的2号病房楼5楼电教室，有副主任医师陈景旭带来的双向障碍患者的互助团体的讲座。嗯，最后是北京医院，下周二下午的1:30在职工俱乐部由产科护士带来的孕晚期的课程。嗯，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嗯，这个内容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孕妇学校啊，在各家医院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的话，也可以登录一下北京卫计委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哈。 啊， 非常感谢刘晨，谢谢，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的 情 况，话题，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三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哈，丁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丁大夫，您好。嗯，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因为全面放开这个二孩的这个政策一出台呢，因为很多人家里边都会有一些新的安排和新的打算。我觉得作为北京妇产医院的大夫，是不是一下觉得压力就一下大多了哈？这个，因为病房就已经是非常的这个难以建档啊，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能够非常有意思的听到一些患者去您那儿啊，哎呀，平车进去的。就是真是平车进的产房哈，就是生孩子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当然了，我们今天要和您来一起来聊的是，其实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生育呢不光是一件这个正常的生理的这个运动了哈。当然了，还需要一些知识和技能。我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就是前两天好像是北京朝阳医院有一个二这个妈妈33岁啊，生老二，结果呢老大是剖宫产，结果这一次非常的严重。经历了一个9个小时的手术，流了好像是将近16000毫升 的 血，这个您也知道了是吧？ 对，微信中一直在转发， 一直在转发。我不知道您看了这件事情之后，您有什么样的专业的大夫怎么来看这样的事情呢？ 应该说，这个病人也是在前置胎盘的这种病人当中，又是相当凶险的一例。 嗯， 一般的前置胎盘呢，我们说高危因素中啊，就有一条就是它过去是一个 剖宫产， 剖宫产的， 哎，这么一个产妇，所以她就容易下一次妊娠的时候就容易形成中央性前置胎盘，而这个病人呢又有一个胎盘的植入，所以非常凶险， 他就长得更深了，是吧？ 对，整个从微信我看，我也听一些我们的同事啊，还有一些我的朋友，因为他有的是朝阳医院呢，我也听说了，就是他这个胎盘呢直接就是完全植入到子宫的基层，然后穿透了子宫基层，最后呢穿到了膀胱里面， 所以说 像一个树枝一样整个都长出去了， 就长出去了啊，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哈，有的时候跟一些朋友聊天，尤其是一些女朋友来聊天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你从正面来看哈，这生命力是伟大的哈，它作为一个受精卵，它不断的要顽强的生活下去，生存下去，但是与此同时也给这些妈妈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风险啊。那您看哈，就是尤其是第一次已经是剖宫产的一些妈妈想生老二的话，那比如说她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因为好像这个也没办法，大夫也没办法说能够让她长得更好一些，是吧？就当然做检查是不是能够规避一些风险？比如说我们先说哈，想怀，目前还没怀，但是我是老大是剖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能够查查自己的子宫到底长得怎么样？能查吗？ 是可以查的。现在就是我们国内这个剖宫产率啊，已经是明显的上升了。 不是降了吗？ 对，是的，这个剖宫产率呢，尤其是头胎的剖宫产率啊，这个在世界上我们已经闻名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是。 过去就是也是我们没有特别的重视啊，咱们中国人呢有很多也是怕疼啊，而且有的人呢就说选个好日子呀，等等的原因吧，还有一些指征掌握的不严啊，各方面的原因使我们的剖产率特别高，所以现在呢就带来的下一步的问题，尤其是放开二孩政策以后，很多这个产妇呢她就会发生这种瘢痕的问题啊，瘢痕上面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比如说在怀孕之前，有的人呢他子宫这个瘢痕呢他有可能长得不是特别好，就会形成一些子宫的吸屎，这种吸屎呢它会表现为比如说月经的淋漓不尽啊，或者中间呢有一些出血的情况啊，但是它可能没有什么腹痛，这些都不会有这些表现啊，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还是要到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些产前的检查，孕前的一些检查，一个是呢查我们的全身各个脏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比如说肝功能啊、肾功能啊，包括我们的血糖啊、甲状腺啊等等功能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子宫瘢痕的愈合情况啊，最好的这个下两次妊娠的间隔呢我们建议是2到3年，并不是 太短了不好，太长也不行。 对，长了其实并不是说越长越好啊，当然这是从一个这个瘢痕的牢固程度来讲的哈，个人还要根据他的不同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来进行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考虑啊，这个不是说强求。但是呢，剖宫产之后，我们是建议2年以后再怀孕啊。如果是他真的就是1年怀孕了，那我们要详细的跟他交代这个风险啊，根据他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如果半年就怀孕了，我们还觉得最好是不要， 不要了哈， 最好是不要，因为时间太短，瘢痕没有长好啊。就刚才说到的那个子宫吸屎的问题呢，如果是真有这个子宫吸屎，然后比较严重的，可能还是要到妇科先做一个 手术。这个子宫吸屎，因为好像症状不明显，这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大夫通过设备来看得出来，是吧？ 对的经过超声等等一些综合的判断。 这个都检查完了之后，我觉得真是一胎剖宫产要经历的这个困难真是太多了，一道坎一道坎的哈。子宫吸屎这事儿解决完了，然后呢我就好好的回家备孕哈。一旦非常高兴怀孕了，那还挺好，那还得请大夫看。不会着床在这个瘢痕上，是吧？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是吧？ 对，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要早孕的时候要做一个 B 超，看一下我们这个妊娠囊是着床在什么地方，如果是着床在这个子宫瘢痕的位置啊，因为它完全可以长成一个真正的这种胎盘植入，这种呢是不建议他继续妊娠，一般可能要做手术啊，即使是做手术，可能也不是简单的一个无痛人流能解决的，可能还是有的时候要住院，要有经验的医生来给他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啊， 这个有风险是吧？ 风险， 有风险， 因为它那个地方本身它就有可能破裂， 是 啊，有可能很早就破裂， 嗯 啊。 那比如说通过您的临床经验啊，就是碰上这种概率高吗？ 应该说不是太高啊，也就是1%啊，或者是啊这样的这种几率啊，应该说不是太高，啊，或者是就是10%的这种几率啊，但是发生到谁的身上还是都会有大出血的风险。 是，这个确实是这个大出血，包括有可能有些人就此失去了这个怀孕的再怀孕的机会啊等等，这个确实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觉得真是啊，这个事儿就没办法了，他在听老天爷的安排哈，这个医学上面没办法，就算你做这个生殖辅助 没有办法， 对吧？做生殖辅助都没办法去做这个吧。 生殖辅助呢，我们就说是把这个受精卵啊种植到宫腔里，当然我们肯定要尽量的向上去种植，种植到宫腔的部位。但是有时候它着床的时候，它具体着床在什么地方，也是 没法控制， 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 是，这是一个医学前沿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只能用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叫听天由命了 这个只能是这样，没办法，人的这个生理结构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一胎是剖宫产的妈妈来说，如果您想好了想生老二的话，一定要听大夫的话，去做这种全面的正规的检查，对吧？千万不要抱着一种侥幸心态，反正没事，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真的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简单，是吧？那么说到这个生二孩哈，有些人呢可能会说，你看我生老大了，一切很顺利，我尽管是剖的，你看长得白白胖胖的，然后我生老大的时候也没什么毛病，妊娠糖尿病没找着，我高血压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挺好。那我是不是老二的时候就可以掉以轻心，就不用那么特别上心了？这是大夫好像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啊，经验主义是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要不得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来生二孩的这些人啊，大部分人已经是高龄了，他就是说只在我们医学上讲呢，只要他超过35岁，哪怕他现在目前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也没有一些过去甲状腺呀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他只要超过35岁，他的孩子发生一些畸形啊，一些染色体的异常啊，还有妈妈怀孕以后呢，容易发生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风险，它肯定要比别人稍微要多一些啊。当然现在呢，就是咱们普遍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妊娠以后的这个年龄啊都在增加。 是，现在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北上广大城市，结婚就晚，甚至30结婚啊，您再玩两年，可不是就奔了35了吗？ 就是啊，所以呢，一个是35岁以上哈，35岁以上呢就是一个高龄界限。另外呢，比如说有的人到了38岁、40岁，那可能是更是一个高龄的一个状态，而且她这个时候她怀孕以后，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的在意程度可能就不太一样。 是 啊，可能会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人呢觉得生孩子很容易，对吧？我觉得顺顺利利的，我很容易就生孩子了。另一种人呢，他就会非常的在意，非常的紧张，他就会 两个极端， 精神会是会甚至又会非常焦虑。 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两个极端都不太好啊。那说到了生孩子，生老二，那刚才您也说了，就是尤其对于一胎是剖宫产的妈妈来说，可能前面的困难更多一些，要跟医生和自己家人一块儿一步步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困难哈，可能一胎剖宫产的这个妈妈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到最后啊生的时候，老二的时候，我自己还能生吗？还是我是去剖去，哪个更安全，哪个更靠谱一些？这可能很多问题也会这么问您呢。 对，就是剖宫产呢，因为现在从无论咱们国家和国外来说，就是有剖宫产的历史的这种人再次剖宫产，这现在已经变为一个非常多的常见的原因了，就是我们这次剖宫产往往就是有瘢痕子宫的这种人这次来做剖宫产。所以呢，我们也是从全面的降低剖宫产率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要希望能降低一部分这种人的剖宫产率， 能自己生自己生是吧？还是鼓励的 啊，以鼓励啊，但是呢它还是有一定条件的。因为有瘢痕的这种人呢，他子宫破裂的几率虽然只有1/1000啊，就是我指的是正常的这种子宫下段的横切口的剖宫产啊，这种呢几率只有1/1000，但是一旦发生子宫破裂，它 这个大出血和对孩子的这种危害还是确实是非常显著的啊。有的人就是本来这个孩子就是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发现了有可能是子宫破裂了，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就把孩子给剖宫产就给做 出来 了，哎，就给把孩子捞出来了，但是孩子还是发生了窒息。 哎呦 啊，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医疗说来得及吧，这句话产妇问的时候大夫确实要详细的这个跟他解释，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定能来得及但是呢这种几率毕竟还是很低的。如果是他过去尤其是他有过自己阴道分娩的历史，他又做过一次剖宫产有的人他会是第三次的怀孕，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几率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 哎，他试产成功的几率更高。然后呢，孩子是中等大小，这个他又没有一些其他的合并症，骨盆也比较好，这些情况呢，就会更利于他 自己生 这一次阴道试产成功。 那可能很多人就胆儿小了大夫您说这么危险，要不然我直接您就干脆直接再给我剖一回，再拉一刀吧，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要求吧？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如果他要是阴道试产，咱们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就叫 VBAC 如果他愿意阴道试产我们也鼓励，但是如果他确实是非常担心，他也不愿意再经历这么一次就是 挺痛苦的这个过程， 对对，当然不，我们不能说因为怕疼而剖宫产这个是不行的。 对 但是如果他确实很担心他经过跟家里人商量以后呢他还是愿意剖宫产这种我们是 可以 是同意给他剖宫产的，对如果他要愿意阴道试产，我们确实要知情选择，要让他签字。 那这个比如说，咱再退一步说，那我行，我申请剖宫产我第一次剖了，我这次还剖，那我那些伤口是不是又还得再经历一次痛苦？听人家说不知道真的假的，说这一刀下去缝八层的，真的假的？这都 是就是要缝好多层，这是肯定的瘢痕呢，它不光是你肚子上表面有一个疤，对吧？你这个肚子里呢，每一层这个解剖结构都会有所改变，还会形成一些粘连。有的人比如说有盆腔炎症以后，它还会形成这个肠管和子宫壁还有呢腹壁，这些整个有可能都会粘连在一起。所以在再次手术的时候呢，有的人就会发生一些脏器的损伤，比如说了膀胱这个就破裂了就把膀胱损伤了甚至于极个别的还会有别的更严重的损伤当然呢医生我们也会尽力想办法再给你补救，但是呢就是说第二次手术肯定比第一次风险要大一些手术难度各方面要大一些， 要大一些哎呀，总之你看，所以在这儿咱们退回来说，咱说一个前话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生孩子准备生头一个，您就尽量的还是自己努力的自己分娩，对吧？现在也是，而且现在的医学的研究，自己生对孩子也好，对妈妈也好，是吧？各种各样的好都会有。我们也是希望，当然了，有医学指征那没办法了，是吧？该剖就剖，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妈妈来说，你还是选择自己分娩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对， 将来想要老二的时候，也不会像今天我们请丁大夫一块来聊这么麻烦的这么多事儿尽管也很麻烦吧，优生优育没办法很多人都说，哎呀，北京妇产医院，首先路就难走，门口胡同那口太窄，其次挂号那么难， 是， 哎呀，今儿看新闻说建档明年的六七月份已经开始排满了， 是 各种各样的，哎呀，能不能少去两次？产检是不能少去的，是吧？ 咱们现在嘛是直接就把产检的次数还有一些就是定期来的这些一些内容吧，应该说已经写到了咱们的法律里了。所以说呢，医院呢他会提供你这些服务，就是也希望你呢能定时的来做产检。一个是呢，我们能及时的发现妈妈的问题比如说你出现了高血压的问题了糖尿病的问题了，或者你甲状腺功能了，或者是你一些你出现了一些尿蛋白呀等等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给你发现避免发生一些更严重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及早的发现孩子的问题，比如说有些 脑积水的孩子， 嗯 啊，是还有一些孩子发育过小啊，或者巨大儿， 嗯 啊啊，还有呢就是更严重的胎儿畸形， 嗯 啊，就是这个孩子可能根本就不能要， 是 啊这种情况，一些染色体的问题， 嗯， 那我们能早发现呢，也许我们就能让你早一点就是引产， 是 啊， 这个优生优育都是有科学的哈，就是有时候凭自己的这种经验是不可能的，对，靠的这个现代化高科技的仪器。来查是吧？ 对， 嗯，那开始说到这儿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妈妈想，好，我老大是剖的，那我老二我争取自己生哈， 嗯， 争取自己生，我得做点准备，对吧？你肯定是大夫查完了之后，查了 B 超，哎，还行，没有这么多毛病，但是其中有最大问题，听说那老二就不能长太大个儿。就得五六斤是最合适的， 啊，对，是怎么回事啊？ 那这个能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对于妈妈来说，其实也不是放任自流的啊，尤其像营养方面的摄入，也得自己管理好自己， 对，嗯， 是吧？ 是， 嗯，好像日本能基本上能够控制的特别好哈，啊，他们生的小孩都是五斤多。六斤左右，不会像咱们动不动现在经常是七八斤、八九斤都会有哈， 啊。对对对，现在有一项调查呢，他就发现就是我们孕妈妈啊，在这个孕期当中，就是她这个体重是属于比较合适的范围呢， 嗯， 可能我们大概有40%的人， 嗯 啊，还有大概30%的人。他是超重的， 嗯 啊，但是也有20-30%的人他是体重不足 的，不够的 啊，哎，所以说呢，对于一个孕妈妈来说，不能一味的强调就是你少吃， 嗯， 也是不科学的， 嗯， 就是一定要来医院呢，让医生指导啊，怎么样进行一个合理的体重增长，也保证孩子的营养，但是呢，又不让孩子长得过大， 嗯 啊，就是日本呢，现在确实做的比较好，但是。日本也有一部分人体重控制过于严重啊， 嗯， 最后孩子呢出现就是 营养不良， 胎儿宫内发育， 嗯， 受限， 嗯， 啊，就是孩子反而是比较小， 嗯， 这种孩子出生以后并发症也会比较多， 也多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合理的区间是最合适的， 是 吧？是吧，嗯，这就听专业的大夫吧，别自己去，因为现在资讯特发达，很多人在网上下一些软件，然后就在自己的手机上看。啊，前三个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长多少斤，后几个月怎么吃，其实有些时候靠谱，有一些不靠谱啊。嗯嗯， 另外呢就是孩子大小呢，我们胎儿的大小有时候不完全跟我们自己孕妈妈吃的东西有关系， 嗯， 啊，有时候他孩子过小也有可能是一些生理性的因素造成的啊，就是一些病理性的情况造成的，比如说他的脐带的问题、胎盘的问题，或者他有一些高血压， 嗯， 或者是他子宫有一些畸形等等等等的原因，或者是胎儿发育的一些有问题的孩子， 嗯， 他就会发育的小， 哦， 即使你吃的很多，你妈妈长得很胖， 嗯， 他孩子也长不了太大， 是，所以这个可能就不像我们所能够普通人就从那些网站上所了解的那么专业了，还是听大夫的，去专业的大夫那儿去看，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那如果我今年35，老大是剖宫产哈，啊，尽管北京市也是非常希望引导大家，比如说去各区县的妇幼保健院、二级医院去生孩子，因为他们的床位呢利用率有的时候不足，北京妇产医院呢又是永远饱和，平车一平车二，甚至于一溜达一溜达二，是吧？这个 都听说了， 这个太，但是我觉得35岁如果老大是剖宫产，还是建议去三级医院，去这种专科医院去生，是不是更安全一些？嗯， 我想呢也不是一概而论， 嗯 啊，有的呢真是各方面情况都挺好的， 嗯， 也可以到好一些的医院哈， 嗯 啊，你反正至少二级以上吧， 嗯， 医院去啊。但是他这个35岁以上呢，这个我们常规要做一个产前诊断， 嗯 啊，产前诊断呢，比如说现在35岁以上的有羊水穿刺， 嗯 啊，有的呢他没有别的问题呢，他就可以做一个 NIPT， 也就是无创 DNA 的这么一个检测， 嗯 啊，这个呢现在目前北京市呢已经是管起来了，可能都要到一些大医院，尤其是大部分可能都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来做这种产前诊断。 嗯，所以我觉得咱们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啊，因为政策已经准备放开了哈，正式落地可能在大家明年年初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大家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理念这根弦儿还是要绷着。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妇产医院这个产三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丁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剖宫产是老 大老二的时候该怎么办哈、啊？可能还有很多朋友特别的紧张。最后简短的回答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他说我老大倒不是剖宫产，但是我之前做过一次这个流产，问问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瘢痕的问题。 流产呀、啊，它不会形成瘢痕、嗯，因为它没有把子宫上啊，我们没有切一个口子， 没有切口， 哎，通俗一点讲就是这样，所以它不存在瘢痕、嗯、啊。但是流产过的这个子宫呢，子宫内膜它有的人会出现一些炎症的表现，嗯、所以它可能还会跟没有流产过的稍微有点区别，但是也不一定。 嗯 啊，我觉得你就正规的去做检查 就可 以 了。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来自我们节目的丁新大夫哈、啊，希望您有机会多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因为实在是太多人有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疑问了哈、 嗯。 谢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啊。为什么呀？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